第91集，多亏傅玉志淡于兄长之危，决定先去接许嵩。唐一川根本没有跟他和解的意思，他用最残酷也最行之有效的手段警告傅玉志，别乱说，别乱动，别乱想。傅玉志狠狠地咬了咬牙。 唐一川，你够狠。 逃走之前，许苏说要吃火锅。许苏被迫留在马炳元这儿，却是小太监过上了太上皇的日子，天天变着花样叫吃的，绑匪们早已见怪不怪了。但吃火锅阵仗得大，火锅的乐趣不在于味道，在于热闹。一群大老爷们儿围着个热气腾腾的锅，总得有酒相伴，否则就是食无鱼，出无车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许苏怂恿他们喝最高档的酒，管他茅台五粮液还是拉菲拉图，想要就拿。他说， 反正傅云县会给你们报销的。 金牙账户里多了20万，料定把这位许爷伺候妥帖之后还能再得到更多好处，于是咬咬牙掏钱买了好酒。锅是现成的，食材是现买的，猪脑滑腻，毛肚脆嫩，待各种丸子与肉类在红油里翻腾之际，许苏主动提出去开酒瓶。按说他一个被绑的人不应该也不能擅自行动，但金牙没管他。许苏趁开酒瓶之际，悄悄把碾成碎末的普洱米片投入酒里，回来又给绑匪们倒酒，金牙还是没管他。端着酒杯，许苏自己只装腔作势地抿了一小口，又趁拿纸巾擦嘴时小心地吐了，而其余三个人包括金牙在内都时而小口啜，时而大口饮。火锅吃到一半，也不知是药性强烈还是酒劲上头，绑匪们的脸开始变得半红半白，到最后锅里的东西还没吃完就个个困得不行，合上眼睛睡觉了。普洱米是有嗜睡的副作用的，但两颗药还是太少。一个绑匪没醉倒，见许苏想跑，拔了刀朝他扑过来。一对三没胜算，单挑还是可以的。许苏丝毫不惧，也跟不要命似的扑上去。俗话说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对方可能还不敢弄死他，但许苏一点没打算手下留情。桌上的火锅还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许苏一把将锅端起，连同里头翻腾的红油一并朝那绑匪泼过去。对方身手还算敏捷，及时闪身避开，但许苏当机立断，又补砸了一酒瓶子，对方头破血流，应声倒地。战斗解决得很快，另外两个人还没醒。许苏长吁一口气，用最快的速度解下他们的皮带将人捆住，然后夺门而出。他一开始就判断过自己的方位，所以早就选好了逃跑的方向。这一片全是开发中的别墅群，还没人入住，如果自己瞎跑一气，就算死在这里都没人知道。有一个别墅区准备开盘了，所以路上正好遇到来看房子的人。许苏如惊弓之鸟，听着不远处传来的汽车的声音，以为是马炳元的人追了上来，二话不说就往公路旁边的沟里跳。许苏落地时没站稳，一脚踩进了泥塘子里，脚崴了。待许苏从坑里爬出来，已经犹如一个泥人。他一边一瘸一拐地往 S 市的方向跑着，一边感慨着， 唉，天欲亡我，非战之罪啊。 所幸运气不错，许苏后来又遇到来看房的路人，而且还很大方，愿意借他手机。傅云县应该还在 W 市办蒋振兴的案子，许苏不确定这个时候报警恰不恰当，他也不敢再打电话给苏安娜，那老太太一上牌桌就六亲不认，想来想去还是打给傅玉志最合适。傅玉志开车来接他，冷眼打量了许苏一番，嫌他太脏，让他躺后备箱里去。许苏哗啦一声就解开了裤腰带，扒下自己沾满泥水的长裤，一脸无辜地问傅玉志， 你说什么？ 傅玉志觉得这小子嫩坏， 没准回去又要在他哥面前添油加醋，只得忍耐着问。 去哪里啊？ 许苏高高兴兴地钻进车里说。 回家。 傅玉志把着方向盘，不着痕迹地睨他一眼。 谁家呀？ 许苏大大方方地注视回去。 温玉金亭。 傅玉志只得驱车上路。许苏的手机没从绑匪那里带出来，只能交代他。 赶紧通知你哥，我回来了。 傅玉志一直不怎么瞧得上这小子，假意目视前方道路，慢条斯理地说。 你人都安全了，还急什么呀？ 许苏气得要扑上去抢傅玉志的手机。 我是安全了，你哥那还悬着呢。 人是出来了，可一颗心却更是紧揪着难放下。方才绑匪冲他亮刀子，他连死都不怕，就怕因为自己的关系让傅云县受制于人。蒋真兴案已经让他深陷世人非议的漩涡，处在如此节骨眼上，只要他踏错一步，必定万劫不复。傅玉志听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，掏出手机扔给许苏。 哎，你自己打。 许苏接过电话，反倒有些局促。他想说的话太多，然而当着傅玉志的面，感觉怎么说都不合适。他拨通傅云县的电话，耐心等着那边传来那个低沉熟悉的电话。傅云县问：“ 老二。” 许苏哽了一下，喊了声：“ 叔叔。” 傅云县大概也没料到许苏自己出来了，沉默片刻，然后简短有力地回复道：“ 知道了。” 回到温榆金亭，许苏头一件事情就是去浴室冲澡。他在傅玉志面前熟门熟路地跑来跑去，全当自己不是外人。沟里那一下摔得他是满腿乌青，但心情不错，至少他没给傅云县添乱，自己把这棘手的问题解决了。许苏洗了澡，换了身干净衣物出来，发现傅玉志居然还没走。傅玉志很少来温榆金亭，他知道傅云县日子过得奢侈，但没想到居然这么奢侈。傅玉志对傅云县的观感一直挺复杂，既敬且畏，既觉亲近又感遥远。那年傅玉志7岁，傅云县16岁。在傅玉志亲妈别有用心的张罗下，一家人吃过唯一一顿团圆饭。傅玉志的舅舅也在席上，从头至尾都没给傅云县好脸色看，连着他妈一起羞辱。哪知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后来他舅舅在外头胡作非为，惹了官司去求傅云县。